改革开放大新纪事。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北京时间呢是17点02分，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准时收听 FM98.2AM927 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板块旅游单元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周一，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沉浸在工作日的状态当中，不过呢，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好消息的来到，因为5点钟，大部分朋友可能开始陆续下班了，或者没下班的朋友可能已经开始计划晚上吃什么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开启放松的时间段，左右巡航，带着您伴着电波，或者如果您在网络上可以看到视频的话，就可以伴着我们的节目一起坐地日行80000里了。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板块，潮流风向标。回来，今天呢，节目间里面并不是我一个人，同时我还请来了我的同事，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特别会觅食，特别会寻好吃的，特别有这个美食敏感度的毛小毛 Miss 毛，欢迎。 大家好，我是 Miss 毛，很高兴被苗珊珊同学邀请到这个青年广播来做客， 压力很大。因为你正是青年啊。 这个话我到65岁不都是青年吗？ 因为你正青春。 好的呢。 因为这个 Miss 庞同学最近也是刚刚完成了四处觅食的游记，所以让我们赶紧和他一块分享一下。但是在他分享之前，咱们先了解一下最近的大事小情，因为最近这两天是连续强降雨的天气。 对。 我们也听说山区发生了塌方的情况。 是的是的，还挺严重的。 对， 视频也都有。 又有塌方啊，滑坡呀，这些地质灾害的风险也是极高，所以本市呢临时最近就关闭了景区170家，其中山区的景区均是闭门 人谢客的。北京市防汛办最近就指出，一直到这几天吧，北京都会是连续的强降雨天气，而且山区特别容易发生塌方啊、滑坡，而持续性出现这种地质灾害的情况。 对，昨天我看新闻说，应该是八达岭附近的景区，包括昨天房山附近的景区，可能都会关闭，持续到8月31号。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也可以告诉一下自己身边可能计划这个时间来北京游玩的朋友，告诉一下大家，可能像这种长城啊，包括一些什么很致命的一些景点，可能是去不了了。那其实外面去不了，咱们可以在城里逛嘛。 嗯，但是提到你刚才说的那个八达岭，我们最新的消息就是八达岭景区昨天下午的时候已经正式恢复营业和正常的接待游客了。 嗯， 目前京郊山区景区依然没有恢复旅游接待，包括潭柘寺、戒台寺、定都峰等17家门头沟的景区，还有石渡、石花洞、云居寺25家房山的景区，这都是特别受欢迎的几家大的公园。 对，可能就是往延庆那边走的还好，但是往房山那边走的估计可能现在都是关闭的状态。 再跟大家说一下，水上公园、焦庄湖地道站遗址等4家顺义景区目前也是关闭的，居庸关还有后花园、银山塔林等16家昌平景区，石林峡、金海湖等19家平谷景区，还有龙庆峡、水关长城、古长城等16家延庆景区，以及慕田峪长城、红螺寺、雁栖湖风景区等26家怀柔的景区和司马台长城、古北口文化文物景区、云蒙山国家森林公园等38家密云的景区。 嗯，给大家捋一下，其实就很清楚了。一个就是所有跟长城相关的景区除了八达岭之外都是关着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咱们也知道的，比如说跟雁栖湖相关的，大家愿意去看那个当年那个我们叫什么，是金砖国家会议吧。 你说我们当年的，我心里一揪，我说我 前两年那个雁栖湖的那个景区估计那边可能也是关闭的状态，但是据我了解那边的酒店还是在营业的，如果可以的话，你能订到日出东方这样的酒店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在那里住一晚上感受一下。 我大老远就住一个酒店不玩儿，所以最近就是离着山比较近， 对，还是注意安全， 小心一点，因为雨水真的是比较丰沛。 对， 反正最后呢，我们也是和北京市旅游委借鉴他们的提醒，说是本市12号到14号是多降雨，本市呢正处在了地质的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当中，所以游客呢请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活动。在这儿我们也是提醒大家哈，凡是雨天天气不好的时候，咱们安全起见还是像我一样在家躺着比较好。 对，如果非要想玩水的话，咱们可以去咱周边的什么北戴河啊、南戴河啊、东戴河啊，不也有很多不错的景区，也是不是很远的情况。 你这几个戴河这个差着有点远 不重要 反正看看海是不是。 对， 好，咱们说的第一个消息就提到了，就是天气多变嘛，所以很多朋友最近都装了这个天气预报的 APP 在手机里面，随时可以观察。但是提前看看天气预报，这种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尤其是节假日出门游玩的时候特别要查询天气预报的情况。但其实是除了气象部门，现在很多专门的天气预报软件或者网站，而不少市民呢在使用的时候发现预报内容属于各报各的状态，同样的天气怎么报的差别特别不一样呢？比如说手机里有好几个天气预报 APP， 似乎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平常事儿。咱们除了像苹果手机里有内置的这种天气软件以外，安卓手机很多朋友都会安置不同的，比如说有的人就觉得那图画好看，图标清楚， 墨镜还可以换衣服 啊，对，还可以换， 就是 它 提醒，对，提醒你今天是穿短袖啊，还是穿毛衣啊，那个 小人 是吗？挺好，对，这个是我之前用墨镜的原因， 就是比较直观是吧？ 对对对对对。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空气实时的那个，我觉得也挺好的。 反正据有关人士的这个不完全统计，就光苹果系统里的这个 APP， 就天气应用软件大概有2400多种。记者呢又分别就下载了像刚才毛小毛提到的这个墨迹天气啊，还有中国天气通，还有彩云天气这三个软件，对比了近期的天气预报，发现报的真是不太一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并不是特别，比如说这么说吧，我装仨一对比可能发现不一样，但我就装一个我 觉得其实这个呀就是大家取一个折中。因为比如说你看苹果它自带的那个天气吧，它也是给你每一个小时不同时段的，它可能是每它的更新时间不一样，有的是按半个小时更新， 更新，有的是一个小时更新、 哦、 所以可能它显示出来的结果差不多，但是我相信差也不会差太多，一个报15度一个报30度，我觉得这种也不太会，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均衡一下，但如果带三家都报有雨，那您就带上伞呗、 哦、开大数据是吧？ 对， 随着越来越多的天气预报这个软件的冒头呢，不少公众也提出疑问，说除了气象部门，这些企业真的可以对公众预报天气吗？就是说他们有这个权利吗？所以据了解到呢，法律法规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的天气预报的发布是有明确的规定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第22条的规定呢，国家对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的天气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各级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应当那个按照职责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的天气警报，并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及时补充或者订正，其他的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是不得向社会发布公众气象预报和灾害性的天气预报的。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吧，大家就是以一个为准就行，不用纠结说各个平台差那么多。其次就是灾害性的天气预报，我真的提醒大家，因为一会儿我们要聊的这个城市啊，我就真的是啊， 赶上台风了是吗？ 两次去，两次都赶上台风，我朋友都说我是台风刮来的，你知道吗？ 你别去了，你为了那儿， 就是上海这么多年吧，不台风不登陆，我赶了两次都是在上海登陆。 上海人民要是知道的话，就希望米斯毛别来了。你想吃什么，我们快递给你。 没有没有没有，一次是我到那儿他才登的啊。所以就是这个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微信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我们可以查到中国有一个叫中国台风预报，这是中国国家气象台官方提供的，他会告诉你台风现在风眼在哪里，行动啊到哪里了。所以大家其实可以活用小程序这个东西，就不一定要装很多 APP、嗯、然后又可以实时用的。 嗯，好，这个是一个小妙招啊，算是、嗯、另外提到每逢暑期呢，北京将会进入新一轮的旅游高峰期，那现在我相信很多朋友感受到了，因为到暑期的时候宝宝们是放假了，家长朋友们是很辛苦啊，要带着孩子们到处旅游，无论您是室内游还是室外游还是国内游还是国外游，反正是到处都是人满为患，可以说这是一个旅游的大高峰。不少外地的家长也会带着孩子在北京城里参观这个名胜古迹啊，也带火了北京的观光公交线，其中呢，围绕皇城环线运行的这个当当车观光二线，每天客流据说已经达到3000人次，客流较平日上涨了大概是超80%。这个大数据，我觉得开当当车的司机，每到暑期的时候压力也是很大。 啊，对，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这个，它一个是走在前门那条线上， 对对。 对，前门因为现在前门大街翻新之后吧，大家也都知道，像什么鲜鱼口啊，然后包括大石栏啊，然后再包括整个前三门大街呀、啊，它就是你坐这个当当车游过来。当然，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这两天北京天气还行，万一天气热了的时候，你坐在当当车里头舒服，因为你能遮阴。 里面凉快吗？ 晒还行， 有空调。 对，关键在这条街上呢，还有那个杜莎夫人蜡像馆。 哦， 所以的话，前门这条当当车的线我是很建议的。那做完这条线之后呢，咱们就直接从前门顺着往咱们左手边走，就是国家博物馆。但是提醒一下大家，嗯、国家博物馆的话是需要提前赶早预约的。对，然后的话，当天下午，尤其是很多主管有大展的时候，大家基本上是当天进不去的。那怎么预约？大家可以上他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他们的官网预约。还有故宫也是需要提前一天用身份证号预约，每周一是闭馆的。所以这些景点如果大家想在这个期间去的话，都要提前做好功课。 可以呀、啊，不光是美食通啊， 啊花钱的都懂， 消费叫什么？消费小魔女。 然后我再给大家推荐一下，为什么推荐这条线呢？因为在这个当当的这个前门这个路呢，星巴克在那儿开了一家北京坊，那个是中国是除了上海这家，北京这家也是它一个旗舰店。那它这里的话呢，你能感受到的就是非常有意思的、非常本土的咖啡文化。那你在北京所有以及京津冀地区，你喝到的咖啡豆都是这一家店烘的。 哦，是吗？ 对，然后那里面的伙伴都非常漂亮、非常帅。有 伙伴是店员的意思吗？ 就是店员的意思，星巴克叫他们的员工叫伙伴。 哦、 然后的话呢，这个你可以去尝一下，然后它有一个环游世界，你可以尝尝它的这个咖啡。 啡，然后再往那边走的话呢，如果你要不想太远的话，你可以订一晚现在刚刚开的无印良品的酒店，也开在那附近。 据说订不上。 对，提前预订就行了。 提前多久？这个可 提前一周，我觉得挺合适的。 不，和国博不一样，国博头一天就能约上。 对， 这个地儿据说已经提前。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周末怎么过？比如说我今天就开始订这周末的房，我周五或者周六晚上去住一晚上，然后的话呢，我比如说我早上起来，然后的话我订的是周六晚上去住哈，那我就可能周六早上起来洗漱稍微收拾一下，然后中午呢就去到前门那附近，对吧？它能有那么多露台餐厅，咱们随便找个餐厅可以吃个下午茶，可以看看 露台餐厅。大家知道关键字露台餐厅这四个字就是价格是不菲的。 不会啊，那边有很不错的那种小餐厅，大概也就人均100块左右，就在前门附近，很好到、哦、然后吃完之后呢，然后晚上去那个酒店入住，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或者是下午的时候，你就可以去北京坊喝杯咖啡。晚上的时候，然后你还可以再逛一逛，然后坐着叮当车环一下。那个时候，你就能感受到初秋的北京。我觉得初秋的北京是最美的。北京的美就美在秋天。对，它就是白天还是保持着稍微有一点秋老虎的小燥热，但是到了晚上，它那种冷哈、啊，就真的是那种就是很大气的冷，就是 大气的冷，是怎么个冷？ 就是它会让你冷的刚刚好，很舒服。它不会让你觉得瑟瑟发抖，也不会让你觉得说就是啊一下入了秋，或者是还是有点浮躁，没有，它就是给你冷得很温和。 其实我翻译一下，就是风里终于是凉风了。 对，就终于把风跑软了，我们说。 是吧好，这前门一日游，这给您规划出路线。其实确切的说，如果您像毛毛刚刚提到的住一晚的话，基本上是1.5日游。 嗯， 对吧？ 而且 第二天中午退房嘛。 对，就那个酒店好像没有延迟退房。 哎呀，这反正是给您出一个好的建议。不过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两条当当车的观光线一直是火爆，像刚才毛毛已经提到了，比如说途经的中轴线的观光一线、是从永定门城楼出发，途经是天坛老北京天桥演艺区，还有前门的商业老字号聚集区和天安门广场、故宫博物院、景山公园等地，线路周边经典的景区比较多。因此呢，暑期每天的客流达到大概2800人次，和平时相比上升40%。这可能也是因为它景点比较集中，想去北京一日游的这些人就觉得坐这个观光一线就可以逛很多很多想去的地方，如果今天不进去的话、想看看外边，这条线就很好的选择。 对，它其实是这样，我记得好像是买一张票好像可以通坐。 哦，是吗？ 但是只是一个单程。 哦，单程 啊。对， 就是我在这下车下趟我可以接着坐， 打个卡好像是吧，但好像不是必须是一趟整的，就环线是不行的。我知道环线是必须是 从头坐到尾的那种。 对，因为他会有人给你讲解这个景点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什么你知道吗？就是你在北京你已经把景点啊都走完了，最后你再坐一趟这个车啊，有一个讲导游给你再梳理一下，因为你之前都是自主行嘛，自由行嘛，对吧？ 嗯，好，这刚才观光一线啊，这观光二线主要是围着皇城的环线，连接了故宫、王府井、国家博物馆等地，每天客流也是达到3000人次，和平时相比呢也是猛增了87.5%啊。 嗯， 观光二线这个每年客流好像增幅都是最大的，因为这个王府井、国博和故宫都是最热门的景点。相比传统的公交线路呢，观光线路随车还配备了导游讲解，所以呢说可以对乘客介绍沿途的景点的历史风情。此外呢，一线和二线都采用了复古的这个当当车的造型，车辆的外观、内饰和驾驶员的着装全部按照民国时期的有轨电车仿造而成，除了一条铁轨、一条大辫子，基本上还原了当当车的原貌。 对， 所以基本上坐上车就跟 就少 了 个 民国戏。 对，但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很多人来北京旅游体验啊，他其实体验的是京味文化。那京味文化从哪儿体验？就是、 说话嘛。 对，就是从导游嘴中的这个一个个小词儿，比如说保不齐，比如说那个就是这些很有意思的儿化音。 再说几个。 东便门对吧？然后前门，哎，为什么这个儿化那个不加儿化？我觉得这些小词儿是很有意思的，这才是真正老北京在文化上面留下来的。 嗯，听这些讲解员一边再看看途经的景点就更加立体， 很舒服。 嗯，另外给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暑期呢，当当车还是为乘客提供了免费游天安门广场的线路，每天的下午3点，从地铁前门站的 C 口南侧的发车中心出发，途经天安门广场东、天安门广场西、人民大会堂，最终返回前门发车中心。游客以家庭为单位可以扫码上车，讲解员还会在车里呢为游客提供免费的讲解，所以下午3点这趟是一个免费导览。 希望大家有机会正好途经的话可以参与一下。 嗯， 如果您哪怕是北京人，您可以重新坐上当当车感受一下，也许有一些景点的文化您可能还真不知道呢。 主要是吧，大家都要肩负着我们是驻京办的这个身份基本上有各种各样的朋友来到下午三点走在附近，太热了，不愿意带他们逛了，上车对不对？ 对 正好那时候正晒呢， 特别好，就休息了。 对， 我喝点水你们听着。 对对 对， 对， 对， 有人替我讲。好，咱们这个资讯单元就差不多了，咱们现在就进入毛小毛的这个觅食单元，看看他最近有什么美食新发现。毛小毛之前给我一篇文章，我从里面拷了一些照片下来。 哎，都没有个金狗的，我还以为会有一个过渡呢，怎么瞬间就转成这样了？ 那咱们就来一个。 好的 很随意的。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经狗结束，我们现在进入了毛小毛 Miss 毛的觅食记。我是苗山，对面这位就是 Miss 毛了。 大家好，我是 Miss 毛，很高兴能做客潮流梦工厂。 你这位青年，请问最近去哪儿耍了？ 没有，就是五月份的时候，然后反正就最近吧，经常周末的有时候会去趟上海 啊。经常去。 也没有经常吧，就是每个月去一趟。 每个月去一次可以了。 也就没每个月去，也就这两个月去了。 已经快赶上了，就那种外企，人家在上海和北京分别有分公司的，一个月出趟差那种。 啊，那种不得周周出差吗？然后飞着什么国航白金卡，然后一上飞机就听见国航的那个机长提示，不好意思各位先生，我们这条京沪线全是金卡和白金卡，所有的服务请您自取。 真的、啊、 这个其实以后我们可以聊一下关于这个酒店啊还有航空积分会员待遇的事 儿。对，这个 Miss 毛在这方面也是达人。好吧，咱们就说说这次去上海的游记吧。在上海、我相信很多朋友想到都是本帮菜，但是我看到你的文章当中还有好多西式的西餐厅。还有洋喝法的下午茶。所以从哪个开始嘞？ 我觉得首先先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选择上海，就是大家现在也到了一个到度年假的时间嘛，对吧？但是又不想一次性把年假用完嘛，因为总是要比如说像国庆啊左右啊都得借一借。那我觉得像上海这个城市就是特别适合我们说走就走抬脚就走的城市。关键是上海的周末房价便宜啊。 真的吗？平时贵，因为 平时贵，因为他平时都是出差的人，都是商务的人。你像我住的那个酒店吧，平时是1300一晚，然后我去住的话加完服务费加完税600块一晚。 这够住两晚的。 五星级酒店啊，非常好的喜来登啊。你想想，所以的话我觉得首先呢这个城市呢至少上海跟北京来说，至少你会在生活的需求方面是无缝对接的。因为你不用担心说我少带了什么没有地方去买。比如说很多一些女孩一些很细碎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隐形眼镜忘了带隐形洗护液，然后忘了卸妆啊，忘了这些东西啊，包括一些很私密性的东西，它的便利店很发达。我见过最夸张的是一个十字路口四个八角口都有全家这种24小时的便利店，所以的话会非常方便。那么的话呢，接下来就说的就是还有一个原因选择上海，原因就是上海跟北京完全是两个节奏。上海呢曾经有一篇文章特别火，是新石像写的，他说了上海的姑娘啊过得跟真的每年花100万的生活，而北京的姑娘过的是每年挣100万的生活，就忙得跟挣100万了似的，上海的时候花出100万的感觉，所以它会让人感觉不由自主的就是放松下来。然后它本来又是有一个海派文化的融入嘛，所以你会在这个城市里从浦西到浦东完全是两种风格的这种又在一个城市里很好的融会贯通，所以会让你很舒服。那么在上海的话呢，我个人呢就是今天给苗山推了一个是攻略的话呢是3天2晚的攻略。我个人觉得首先第一个就是咱们先从这个交通方面说，首先大家不用担心回不来，即使是我被刮了台风但是因为北京到上海的航班每个航空公司是每半个小时有2班所以的话大家就算把这么多航空公司你总有一班能回来，就算全部取消也有一班是准点的 所以呢 而且大家一定记住啊，大家飞的话不要飞浦东，要飞虹桥。 虹桥 更近一点，因为虹桥机场直接就是通地铁的， 所以的话非常方便。 虹桥也是老机场哈。 对，虹桥也是老机场，而且的话虹桥的话，如果你高铁买不到早上七点的那一班，我非常推荐大家买早上七点的这班，因为七点是4点4个半小时到，到了那边正好直接进上海市中心的上海站老站，就直接到人民广场那附近了。嗯、然后的话呢，正好是11点37分。那你下了车才11点40，你随便打个车约个朋友，你12点吃饭一点都不耽误。其实跟你在这个国贸然后约一个中关村的朋友说，哎，我们今天中午吃个饭的时间是差不多的就是这个时长其实是差不多，所以我会觉得说很便利。 嗯， 大家可以考虑这个时间，要么呢就是飞一个航班一定要飞虹桥站。然后到了上海之后呢，嗯，我给大家推荐，首先我们先从浦东推荐起吧，因为大家去上海的话肯定会选择去逛世博园。那在世博园园区的核心处有一家叫郭物新宇。 行，那咱们就从远地儿开始吧，因为浦东是新区嘛。 嗯， 啊、 哦， 你说了半天虹桥，我以为从虹桥开始，结果 给你大掉脚，然后浦东是吧？ 说了半天，说大家一定要坐飞机坐到虹桥啊，然后好，咱们现在从浦东开始说。 因为我酒店住在了浦东， 卫生钱是不是？ 其实大家我觉得哈，就是酒店这几个商圈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第一个就是整个的外滩商圈， 嗯， 那这个酒店周末肯定相对来说是贵一点的，差不多加完服务费的话1000块钱左右一晚。 人家外滩周围是不在乎你是不是出差的，人家那个地方简直就是美到爆。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考虑一下。然后的话，如果说性价比的话，我觉得浦东的性价比会高一点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各家的 APP 都可以看一看。我个人觉得，就是因为像我是一个女孩子，可能我也是跟闺蜜一块儿出行，我觉得还是安全系数的话，所以我会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性的五星级酒店，然后这种连锁型。那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会员，然后的话去积分啊，去房晚啊什么之类的，这个 看哪儿可以积的分多。 不，主要是 折扣， 主要是可以有免费的双早。还有下午茶是免费的、 哦、 还有晚上的 happy hour。 哎，你知道吗，他给我发照片的时候我就在想，哎，这个人，哎，看这个喝着小酒这个位置，再看下午茶这个位置，这次得造多少钱，原来这个是住酒店刷出来的。 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啊，首先我们说到了浦东，我们先讲浦东，因为浦东的景是最好的嘛，大家都讲着是浦东去俯瞰浦西嘛、然后所以的话我们先讲的是在世博园这家叫郭物新宇，然后这个应该我给了一个视频给了这个苗山。 对，给我了，但我没要 你真讨厌， 因为太短了实在是。 对，这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一个有照片你存了吗？ 我已经播出来了，你面前的电脑过一会儿是的可以能看到。 哦，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呢？ 哦，没事，让我们那个外边导播老师帮你调一下。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哦、可以看见 郭物新宇的这个招牌。 对，首先看到这个招牌 寿喜烧。 对，然后的话请导播老师直接给那一张非常漂亮的和牛的照片。 我就是给和牛那张照片的人。 哎，好的好的，请给和牛那张照片。 对， 大家看到啊，就这个级别的我觉得和牛应该是能到 M9 级的。哦，看到我自己的脸了，好肥啊 雪花级别的。 对，非常好的话，那这个级别的牛肉6片，然后的话再加上一个3件套的一个套吃套装，大家猜多少钱？ 不知道。 498不含服务费，什么都没有，就498一位。然后这样一个整寿喜锅，然后因为它还有一个大的蔬菜拼盘啊，然后还有一个3件套的寿司，才498。 那如果两个人是给两锅吗？ 啊，对啊，它是按位走的，就两个人的话就给你两盘肉。 肉可以吃到饱吗？ 啊，它不是自助的，因为其实我这么跟你说， 它是限量的，是套餐。 对， 对， 因为这9片和牛你吃下去吧，我跟你说你都不想再吃别的了，就是已经它因为它那个脂肪是足够丰厚的，会让你吃到就最后真的我觉得够了够了，不要再吃了你就赶紧涮菜吧，因为它那什么配的蔬菜都是很搭配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来这里。 好， 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肥牛的时候稍微消化一下，进一个资讯和广告。下个时段听毛小毛继续带着我们吃喝，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苗山，今天和大家聊聊 Miss 毛的上海觅食记，我们稍后接着聊。希望您在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丰富的视频，关爱青年企划找到你们。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哦， 嗯，所以 和风系列不就是上海不是上海的日本料理风格？ 就这个我一定要说一下，就是基本上就是大部分的国内的像这种就是和风系列的日料系列的这种餐厅的食材，80%都是从上海进口的。嗯，所以的话，如果要吃日料的话，一定要去上海吃。第一的话呢，它的原料是足够新鲜的，即使是说你在北京吃一些顶级的食材，都是先到上海，然后再由上海发空运到北京，也是有半天的时间。所以你在上海吃到的一定是最新鲜的，尤其是中午去吃，你能吃到很好的食材。 当然，地理位置上它也近呢。 对，所以那天我是中午去吃的， 早上起来刚到的是吗？ 对，就是早上刚下车，你知道吗？大家你看看啊，我们下了车之后就直接坐地铁到那个地方，正好就是有一站叫做世博园站，就非常方便。出了那一站就走两步就到，非常近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也是。某点评上面大家都能搜到的位置，这一家我非常推荐的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家的这个蛋黄用的也是非常好的。大家要知道，吃寿喜锅的话，蘸这个牛和牛的时候，对吧？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牛肉的时候， 要用生鸡蛋， 对，一定要把生鸡蛋打成非常好看的这个，对，大家看到的这个照片非常漂亮。这个就是他们的那个非常好的就是古饲的这种鸡生出来的蛋，所以你看这个蛋黄的颜色是饱满，透着橘黄且鲜亮。嗯，这个真的不是说就是普通鸡蛋能磕出来的颜色啊，我没有修过图给大家看一眼。然后接下来的话呢，这一家呢， 你看这个牛肉进锅的时候的样子Miss 毛同志还馋我们，又到饭点了。然后这个时候， 对，这张非常好看，我个人觉得就是当时我就拍了一张，我就想让大家看一下。第一就是看到这个锅器是纯手工打造的一个铁器，所以的话呢，然后再浇上这个寿喜锅的这个酱油，然后就是这种生和牛煎一下。 这个是一片还是两片？ 六片，每一个套餐每一个人六片。 不是不是，我说刚才这张图片里面，这个是一片还是两 片？一片一片， 这是一片肉， 这是一片肉，非常大一片。哦，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六片我吃不饱，不可能，我跟你说六片都腻了。 一片要是这样的话还可以，大概占到锅的五分之一还是四分之一大？ 四分之一了，四分之一了。所以你想想，它那个盒子上来有一张 A4 纸这么大呢。 哦，那还可以。 对，非常大，非常值。你想想这个整个下来500块钱一位，你作为接风宴，你吃一顿好了，这个事儿我觉得一点不会过吧？ 但我这种大胃王可能也吃两份。 不，你一份绝对够，因为还有一个三件套你没有给大家看，就是那个视频。 哦， 忘了吧。 哦，我嫌弃那个特别短，所以我就没。 因为那个三件套呢，首先第一层是所有的这个贝类的和虾类的刺身，第二层的话呢是寿司，然后第三层的话呢是一些甜点啊，一些那个可果子什么之类的，所以还有一个这个三件套，所以你绝对是能吃饱的。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蔬菜拼盘，你懂得，我是不会拍的。因为我吃不下了。 你为什么不会拍的？ 因为就是前面的我都已经吃饱了，吃不到蔬菜拼盘，我说哪也吃不了。 原来是这个原因。 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呢，我建议大家下午的时候，这个时候吃的比较饱了吧，那我们就可以开始逛世博园。然后的话呢，世博园的话呢有几个比较就是这家店就在中国尊的旁边啊，除了中国尊啊，包括可能梅赛德斯的这样的演出场所啊。 我想问一句，最后那张照片里的这个菜粥是怎么个体现？ 这个呢其实是另外一个，他们这个菜呢其实是一个花椒鸡，我们把鸡捞出来之后用这个汤，然后拆了一只面包蟹进去煮的粥。 哇，你们真是。 这个是398一位，蟹单点其实人均下来也是差不多500块钱一位。 好贵。 其实就是我觉得这家店吧，就是你把它定位在人均500，不用多花就可以了。嗯，但是呢他就当接风宴，不用吃那么奢侈啊，我是觉得比较矜持一点就好。然后 你刚才不是嫌弃我没有用你的视频吗？ 嗯， 你知道我们 Fresh Radio 不同于一般的 Radio。 太帅了。 你现在想看的话，你看我立刻用我们的 Apple TV 连接，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好，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三件套的视频，我给大家可以解说一下，你播放一下。 现在看到了啊，你已经看见了吗？ 啊，对，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三件套，大家看到了吧，非常漂亮。对，就是这样一个整的三件套，大家看见了吗？ 看见了。 非常的，你看有虾，有非常好的黄虱，然后还有很好的海胆，然后还有一些小料，然后下面还有一个点心，就这样一个三件套，再加上刚才我说的那个寿喜锅，你怎么可能吃不饱？这是一个爷们儿都能吃饱的量，好吗？当然你有可能是两个爷们儿了。这个事情，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推荐的。然后下午大家逛完之后， 这个时候呢， 你咽什么口水？ 我饿了。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第一天啊就在浦东了，因为酒店你就直接订浦东，比如说像什么喜来登游游啊、红塔呀、啊，包括像这边非当然，如果你在不差钱的情况下，我个人非常建议你可以订两家，一家是海泰亚的百悦，大家都知道那个最高的整个外滩就像平起子一样的那个楼，那是海泰亚百悦的，或者是它边上的丽兹卡尔顿。为什么要住上海这家丽兹卡尔顿？我认为全中国最值得住的，除了香港的那家丽兹卡尔顿，就是上海的这家丽兹卡尔顿，因为丽兹卡尔顿它是整个英式服务的一个代表，那传承最好的在中国大陆，在中国地区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地区， 再加上它的一个位置确实也很好。 对，然后最重要的是你是可以整个完全俯瞰这个黄浦江畔啊，然后你看到对面的浦西的景啊，尤其是夜景上来的时候会非常好看。但是我建议你去他们家去吃下午茶，我当时是中午吃完饭之后呢，然后下午呢，因为我的父母也并没有什么特别需要逛的需求，然后你去，然后我就订了一个那个的下午茶。下午茶一定要提前预定，如果不提前预定的话很有可能周末没有位置、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订一下。当然这个时候如果你飞猪是 F2 的级别，你就请 match 一张你的万豪的银卡，然后用这种银卡的话可以在丽兹卡尔顿打9折，当然你用下午茶的话，然后对，如果好像是9折还是95折，然后因为我是白金嘛，当时居然给我打了85折，我很惊喜。那丽兹卡尔顿他为什么要去？因为我实在是太穷了嘛，住不起2000多一晚，我只要 用 吃一个下午茶。那为什么要去吃他们家下午茶？他们家下午茶是最地道的、最传统的英式伯爵下午茶，其中一定要点他的是蝴蝶夫人下午茶，那个茶包是 TWG 新加坡TWG 集团的这个专门给英国皇室烤的蝴蝶夫人的下午茶，然后一定要点一块他的丽兹卡尔顿的巧克力蛋糕，那一块蛋糕会有一点小贵，大概是在199块左右， 一块蛋糕啊。 对，但是这一块蛋糕足够你们几个人分食。然后这个我现在给大家看到是我点了一个他的下午茶的一个 set 的一个套餐，这个套餐是可以两人分食的，然后是328，这样就是两人位，然后你再加一个单点一个套餐，其实人均下来大概150块左右。但是你要知道它的景有多好，你知道吗？东方明珠中间那个圆球就感觉你手一摸就可以摸到，就那么近，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浦西，非常美。你可以从虹口，就是整个我们叫做北外滩，一直看到南外滩，到那个 SOHO 啊，外滩 SOHO 什么，所以你可以俯瞰整个浦西，非常美的景。所以的话，尤其是你在一些，我就说嘛，因为我当时去的时候那天是雾天，所以你就能感受到为什么说啊，上海这个城市有一种魔幻的魅力，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非常美。然后那个隐隐约约的小凉楼中，尤其是晚上啊，灯华灯初上的时候，因为你坐在那个下午茶呢，那个餐厅叫 Flair， 它下晚上是有 bar 的，它晚上是个 bar， 你也可以晚上去喝酒，你就可以看整个浦西灯亮起来。那么我建议大家除了这个呢，好，我们说到了这个下午的时间了， 这个蛋糕还没有给大家看，你看刚才你那是大全景吗？拍一个近景 啊。好， 就是这个气人的好贵的蛋糕。 对，这个蛋糕可能会比较贵一点，但是这个蛋糕 它是个正方形是吗？ 它是一个，你知道吗，它是一个纯巧克力厚的蛋糕，但是入口的时候因为它擦了香橙皮进去，还擦了适当的柠檬皮，然后上面的这个绝对是用的马达加斯加的那个香草籽调过的这个冰淇淋沁在上面，所以当这个香草碰见巧克力的时候，再加上一点香橙提味的时候，是一点吃不出来腻，但是非常棒的比利时的那个非常浓重的那个奶香气就上来了，它的奶香不来自于巧克力，而来自于它的那个香草的冰淇淋。所以它会很好的融合在你口中，你其实真正最享受的是你用口温去化掉冰淇淋和化掉那个巧克力的温度时候在你口中混合的那个味道，然后再喝一口高昂香气的蝴蝶夫人下午茶，真的就人生哎，真的太享受 圆满了这一下午。 对对对，所以的话我个人建议这是一个非常好享受的点。然后这个完了之后呢，晚上呢我建议大家呢就是要么就在这边了，晚上我觉得应该吃点吧，但是因为我觉得中午吃的比较多了那天，然后那天晚上呢我推荐大家一条爱运动的地方，因为我爱跑步嘛，这个 真可笑，真见识 啊！真的，真的， 这件事情特别可笑。这个上一次偷跑是去马拉松，然后这次偷跑就去吃成这样。 对，但是我就想说的是，在上海真的一天吃5顿都不长胖，这件事情太幸福了。 就是因为它润嘛。 还有就是它油性没那么大，东西都还比较助消化啊什么之类。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整个沿浦东的有一个环浦东的跑道，这个跑道是10公里。大家如果的说比较爱跑步的话，你带双跑鞋啊，然后穿上运动鞋，你就可以这样环着跑，然后你就可以从虹口一直跑到南外滩。然后你就能看到整个浦西的夜景，非常好，还可以帮助消食。那这样的话，第一天我建议就早点回去，就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的周五这样的时间就比较合适。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因为我是不早起的嘛，我早起的话也是酒店有早餐嘛，就我就会随便吃一口啊，喝个橙汁什么的。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去觅食当地一些本土的美食，那我给大家推荐一家在淮海中路附近，有南昌路上有一家叫乌里香食府。大家去搜某点评会有很多乌里香，但一定要搜乌里香食府。就你乍一进去，你知道吗，你都觉得你自己走错了，因为你挂的全都是穿旗袍的女人的油画，非常有意思。然后它是一个老的那种老弄堂里面的那个房子，对。然后你看那桌上啊，今天看了这个图，大家看到这个瓷器，包括这个桌面上的这个桌台布，都是这个店家他们家这么多年用下来的，所以还是挺讲究的。你像这种青花，现在景德镇都没得烧了啊，因为我是江西人啊，我比较了解这个。景德镇现在都找不到这样的瓷器了，这绝对是老青花。然后的话呢，大家就可以看到非常有意思的是，然后我就往这坐下来，然后老板就说啊，我们两个人哈，是上海的餐饮圈的朋友带我去的一家店，因为他们跟我说这家店里你能吃到最老传统的上海味道。 所以它是本帮菜的吗？ 它是本帮的家常菜。所以的话去一定要点一个大黄鱼，然后老板会告诉你怎么分这个鱼，他们怎么用筷子跟勺子把这个大黄鱼怎么分开，然后上海人怎么叫做吃鱼是分八块的。这样的话，第一你能把这个吃完，第二的话呢，你吃的时候你的骨头最后是完美的提出来的，这个龙骨是很完美的。所以的话呢，因为上海也是码头文化嘛，讲究不翻鱼，所以他们做的时候一定是打开。对，大家看到的这个鱼就是我们叫做浓油赤酱，就是这个烧法，非常好吃，再搭一碗饭，哦，人生圆满。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不吃酒店？ 这个上一句还在说跑步的事儿。 就我运动是为了不让自己长胖，知道吧？ 就是为了帮助把吃的消化下去而已。 对的，就不提我们在成都，我为了跑马拉松胖了10斤，跑完1斤没少。 某人上次来节目已经替你说了， 对，他已经崩溃了吧？然后，所以这家店呢，我非常推荐的原因是因为老板是一个画家，而且非常知名，他的一幅画都是几十万的。他开这家店呢，就是觉得他在上海吃不到那种小时候他妈做的味道了，他自己又爱做，所以的话呢，这个老板呢，就是每天开着店，然后的话进什么食材，然后根据你来几个人，他会告诉你点什么，然后给你安排完了之后，应该有一道，大家可以看到下面有一道那个绿色那个糕点， 看到了， 我觉得苗三三同学可以猜一下这个糕点是什么做的， 这是米吧，米糕吧，还是江米？ 不是，这是一道现在基本上你在上海的老字号店里都已经买不到的点心，它是一个咸口酥，而且中间那个绿色是蚕豆米做出来的。 哦，蚕豆米。 哎，蚕豆米咸口酥，这个东西真的是只有老上海家里还留着这个手艺的人会做，所以这家店是可以吃到的。因为那个老板一看我们懂吃，你知道吧，说来送你尝一个，老板人非常好。然后他是这样的，你要去的话我建议你中午去，因为中午食材刚买来很新鲜，如果你晚上去的话要赶早，因为10点钟他就会赶人了，他要去画室画画了。哦，所以老板开这家店就是纯粹是 老板自己做啊， 老板自己做， 它是一个像私房菜一样的地方。 对对对，它就是藏在弄堂里的一个私房菜。 所以贵吗？ 不贵，但是本帮菜也不便宜。 想好了说啊， 就我们上次吃了一条大黄鱼，然后吃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就是大家刚刚看的那个盖着的那个盒子里面打开的那个瓷器里面打开，你知道上面是什么吗？一层虾米皮，一层皮蛋，一层豆腐。然后里面拌匀了之后，用勺子拌匀了之后一块，对，就是这张，一打开来吃，这个是老上海非常地道的一道点心。但是这 个就凉菜，但是这个基本上你去本帮菜菜馆已经点不到了。 对对对， 嗯， 我其实挺喜欢本帮菜，但是没有这个菜。 对，所以这一家呢，你基本上点的话呢，如果你就吃一个大黄鱼，你就得看黄鱼市价了，主要是看黄鱼的市价，其他菜还好，我觉得人均100多块是 OK 的。 嗯 嗯，这一家的话，就你海了吃了，你就算最贵了，你花个人均最多300，不会超过300。 他的那个接待能力是几张桌子呢？ 他一共也就是六张桌子左右， 他一个人 能 做，一个人能做那么多的菜，可以。 因为这家店呢，但凡去的都是老主顾。 哦，老板要赶人， 而且 晚上画画。 这家店吧，就真的奇了怪了，就是餐饮圈里的人，只有真的爱吃本帮菜的才知道。而且都是餐饮圈的人带朋友来吃、 嗯、 然后之后我好多朋友去，我给他们推荐这家，包括常在上海的朋友，我说你但他们没吃到，然后再去了都觉得这家做的非常地道，但这家就没有办法量产，就是老板一个人在那吭哧吭哧，你知道特别可爱。所以这家店是我非常推崇，大家如果说要吃地道的本帮菜，不要去商场店，不要去所谓的名店，本帮菜现在在上海其实没有那种很知名的名店了。嗯、 我其实以前经常去一个叫蓝心的小馆，大概也是6张桌子、 啊、对对对对对，这家我听过， 我在那儿碰到过两次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府，就是那个上海以前的那个海派的一个喜剧演员，我两次都碰到他， 嗯， 然后戴着礼帽，然后 在那吃 油爆河虾， 所以就是你是看到上海人，就是他真的是很有腔调的，我们叫老客乐嘛，就这个老板也是一个老客乐，很有腔调的，他看你不爽他宁可不卖你，他说我今天顾清了，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 地方，对，晚上去画画呢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大家去可以去踩点的，这是我力推的。然后的话呢，这是第二天了对吧，然后早上吃完了之后呢，下午呢我们就会找个地方喝下午茶，因为已经来浦西了嘛，在淮海中路逛一逛啊， K11 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那里很多地方你都可以买买逛逛，之后然后就去外滩找一家餐厅，我个人比较推荐2000斤这家餐厅， 就是这家吗？ 2000斤，对，在外滩， 全是二 中路， 中山东路22号， 对对对， 外滩22号。 它其实也是一个古建筑嘛，它的4楼，你去了之后，它有一个靠窗子的露台，然后它拍的外滩景非常美。 它是个小洋房是吧？ 对，是一个小洋房的4楼。 哦。 然后的话呢，在这里的话呢，如果你能，这家也要提前订，大家要记住了。然后的话呢，你可以点一下什么呢？我建议在他们家，如果你下午茶可以吃的啊，一定要点他们家的那个蟹黄汤包。 蟹黄汤， 因为他们家的点心师傅是原来哈塔亚最棒的包蟹黄包的师傅。 他们家下午茶不是西式，是中式，对吗？ 他们现在就是你可以零点，对，就中式的啊，你可以点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有一个那个冰淇淋的那个球，大家可以看到，我之前 是盘子还是碗的那个？ 是这个，是那个白巧克力的那个圆的那个圆兜兜，你看见了吗、 这个？ 对，就是这个球。这个球的话呢，是非常好吃的一个点心。那这个点心的话呢，也是在前年世界名厨排位赛拿到了前3的点心。 是吗？ 对，这个点心很好吃，关键你看上去还非常漂亮，很舒服。这里面呢是一个奶黄冰淇淋，然后搭配一个什么，然后。这个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这吃个下午茶。那其实你想想，你中午吃了这个，然后下午在这里吃个下午茶，你基本上肚子是饱的，你吃不下东西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虹口区去喝一杯。 这个他们家还有一个点心没让人看呢。 啊、哦，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拿破仑吗？还是 cheesecake 呀、啊嗯？还是乳酪蛋糕？ 这个这个是cheesecake， 然后它用的其实是上面的那个上面的这个冰淇淋，它用了一点牛肝菌酱，所以的话不会那么甜。 哦、 然后的话配 cheesecake 就是刚刚好的，然后有一些坚果调配的话，所以口感也是很舒服的。 嗯 嗯，但是他们家的点心呢，就是时常在换，他们家这个甜品你就跟他说就行。前段时间还有那个，他们现在又把今年那个排名赛的那个冠军点心，有一个榴莲金鱼的那个。它中间是榴莲馅，外面是冰皮的金鱼的那个点心也上了，那个特别好吃。就中间它那个金鱼怎么鼓起来的，就把那个榴莲馅打成了霜，然后鼓起来那个金鱼，然后做成了冰皮小金鱼，在那个荷叶上游，非常漂亮。嗯， 这些这个下午茶有的时候美起来真是不好意思下嘴 啊，不会的，太好吃了。 Miss 毛。 然后最后我就觉得，既然大家都已经浦西啊，我真的没有跟大家讲景点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上海的这个攻略也是足够多了，大家就跟着自己的想去哪儿去哪儿、嗯。然后接下来我觉得大家就可以去下虹口，因为从吃完这个之后呢，你就顺着外滩往虹口去溜达就行了。 嗯， 一路上你会看到，我当时溜达过去的时候，一路上看到了6对结婚的新人，因为那天上海的 天气特别好， 嗯， 然后的话全是在外滩拍婚纱照的， 嗯， 然后会非常有意思。然后你如果走在靠建筑的这一边，每一栋建筑楼都会标明它的建筑历史，哪一年啊，有多少年份啊，你会感觉你跟历史其实就是很接近。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可以静下心来去想，当年可能几百年前也在这条路上走的人是会是什么样的心境哈。因为这个外滩这个2000金站的这个22号离16铺码头也很近，所以你就等于是从南外滩一路走到北外滩，你能感受到所有的这个景色。走到北外滩之后呢，你就会路过那个桥，那个铁桥啊，这个铁桥也就是黄浦江的桥，据说是一平跳桥的桥，但据说不是这个桥哈反正我觉得就很像了对吧，可能大家都跟我一样对。然后的话走过这个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到这个茂悦。那这家酒店就是我个人觉得他们家为什么要去呢，因为他们家有个酒吧非常好，叫非常时髦吧、 嗯、这个名字好土 是不是很洋气 真的好土的名字他们家是在顶层吗？ 然后他们家呢是这样的，他们家有一个室内的层，然后有一个对外露台的层。我拍了一张非常好看的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照片就是我当时上到顶层露台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的，正好一对情侣在我前面，真的是 那个我没有收 我两个撒来啊、 哦、那张图片因为撒到了我的心里，所以我没有收录、嗯、 这样、哎、快把那个图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我 们先说一下这个，对，这一张呢是我坐在他的那个 table 上，然后这个时候是下午大概6:30左右。为什么坐在这里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我就可以看到整个外滩从东方明珠这个角度来看的整个的浦东的景色。然后我一直坐到了7:00开灯，然后你就看到整个浦东，然后包括东方明珠渐渐的亮起来。亮起来之后呢，然后我就上到了顶上，顶层呢它是有那种可以坐的那种白色的露台沙发，大家可以去享受一下。然后的话最后我拍了一张非常好看的图，可以让苗山给大家看一下。这张图真的当时我就有一种感觉叫 fall in love at Shanghai， 就这种感觉。 哎呦，看见人家撒狗粮你还挺高兴，你就凑合看看这张图吧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上海给人的感觉吧，就是其实所有的人在上海都是活得很舒服很自如，让大家感觉到我就是在上海生活，大家都很真切。所以的话呢，这也是为什么上海让人着迷的原因。所以给大家推荐的这些点呢，基本上就是我建议大家然后可以买一张当天的晚上的机票就回来就行了，这样只住一晚上还 OK 的。 撒一桶狗粮， 因为大家放心啊，基本上到11:00都还有航班往回飞 好惨，你知道我现在想想毛毛这趟旅行就好惨，吃的虽然很美，但最后一站看到人家撒狗粮，然后默默的坐了飞机回北京 是当时我心里就心有戚戚，怎么没一人陪我回来呢 你是自己回来的？ 对啊， 你不是陪爸妈去的吗？ 然后爸妈就回家了嘛，然后我就自己飞回北京工作了嘛。 你非想让大家看看那个撒狗粮的照片，那咱们就看看。 我觉得这张是非常美的，这个才真的代表了什么叫做外滩的美。 我想说你是偷偷摸摸的爬在人家后边拍的？ 没有啊，就是关键是当时那个情侣看见我在拍照转头就开始接吻，这件事情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讲大家看，就刚才从那张有阳光的照片到这张照片中间时差也就是40分钟，这就是整个外滩景慢慢在亮起来。你看现在东方明珠的灯还是在逐渐亮起来的，我刚刚说那个平起子就是在后面那个蓝色的那个，大家看到了吧、 嗯嗯、 后面有一个蓝色的那个图、 嗯、 然后的话在边上的话就最高的就是上海中心啊，所以的话我觉得整个的上海呢，首先第一它出行比较便利，第二呢它的地铁站足够充足，所以你去哪里基本上你下一个它的那个地铁的 APP， 是他们上海市政府的官方 APP， 叫做Metro 大都会。 哦， 嗯， 这不是一个鸡尾酒的名吗、嗯、 对，然后的话是他们官方政府的官方 APP， 你可以输入你现在，它能识别你的定位，然后输入你在哪，它会告诉你怎么坐地铁，然后下了地铁怎么走、 嗯、 非常的方便 嗯, 嗯， 还可以在那上面直接扫二维码进地铁，就不用排大队买票了、 哦、 但是要开蓝牙，所以的话呢这些我觉得可能很方便很便利，会让你觉得跟我在北京生活是一样的、 嗯嗯、 不会有一种隔阂感啊，或者是这种感觉。 嗯，总之呢其实上海呢就其实跟我们北京有点像，它有很多的融合的不同的国家的菜系，还有不同地方的菜系， 对， 都会在这个地方。 但今天没有讲很多融合的 挺融合的了。 我们讲了两个下午茶， 您光下午茶就说了一中式一西式其中那中式的还是融合型， 嗯， 对吧， 好，都有创意。 你看人这趟旅行啊，我总结毛毛这趟上海觅食记的两个关键词， 嗯， 一个就是吃，就不用说了， 嗯，一定 是关键词就是穿越，就自己想象自己吃饱了就开始胡思乱想。 对，而且你知道，我去上海一定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把我所有特别葛的衣服全部都带上。反正人也不认识，嗯，然后你就会穿的各种葛，但是在上海一点都不会突兀。 你说还要更葛吗？ 就是各种各样，比如说花衬衫啊、旗袍啊，然后小红鞋啊什么之类，我真的都会在上海的时候就逛街的时候也会这么穿，你就会觉得很有腔调，很舒服。但是在北京我绝对不会考虑，因为北京你是上班的状态嘛，你肯定是要便于工作的一些商务性的东西。 嗯，其实随着现在这个交通也是越来越方便，手续也是越来越便利， 然后机票越来越便宜， 对，说走就走这个旅行这个事儿是越来越可能性越来越高了。 对，其实大家就比如说周六一睁眼不知道去哪儿，那就买一张票然后去上海就好了，然后过一个周日周六住一晚上，吃点饭，开开心心的，然后周日中午啊下午啊就飞回来，然后晚上休息一下，周一正好上班。 对，其实我们节目就像这样一个风向标，从下个时段开始要带大家去有品质的旅游方式，那这个时段就要带大家去一个随时都可走的旅行。 哪儿啊？ 听了你会气死的，我们要坐着国际列车穿越整个全世界。 贾伟贾伟 因为下个时段开始呢，我们要乘着这个东方快车穿越全球精选，下个时段同样是来自中青旅耀月带给我们的高品质旅游，所以稍事休息，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苗珊，再次感谢毛小毛做客我们的节目，分享他的觅食记，下次欢迎常来。 好的， 好，希望您继续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你就可以看到了，同时也欢迎在微博以及一直播平台上搜索活力982找到我们，稍后见喽。 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曾经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 时间的18:03，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们每周一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珊。从这个时段开始呢，我们将会乘着 Bellman 东方快车穿越全球精选。这一次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两位美女嘉宾，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于咱们中青旅耀月的旅行代表龙国辰，有请，跟听众们打个招呼。 大家好， 欢迎龙龙。另外这位也是来自我们东方快车的代表王雪，欢迎。 Hello 大家好。 太洋气了你知道我今天之前看到我们的提纲之后，我就觉得这一趟旅行坐着火车，而且呢我们其实知道啊，就是在外国有很多这个火车线路是很有品质的，在火车上可做的事情很多，而且美食更不要提，每天肯定餐餐有不同，餐餐有特点，所以这一趟不同凡响的旅程，我们就从东方快车开始。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吧，王雪，这个前身是东方快车集团，现在应该不这么叫了，对吧？ 对对，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酒店集团呢，是在2014年年底的时候更名 Bellman、那 Bellman 的话呢，现在目前在国内来说的话呢，还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这个品牌。那说起它的前身东方快车酒店集团啊，大家会比较耳熟啊、目染一些，因为像我们这个酒店集团呢，它会它的背景呢是以贯穿了我们这一条欧洲大陆，从伦敦、巴黎、威尼斯最远开去伊斯坦布尔的这条豪华列车、啊，以这条列车为属于我们这个旗下的一个代表作品。那它在上世纪的20-30年代啊，这个火车呢就已经在我们的这个旗下的这个品牌运营。那它最早的话呢是服务于这些欧洲贵族，政界人士，还有这些社会小名媛、这些很有这种贵族 地位和影响力， 社会地位对影响力的这些这些公民。那最开始是他们作为他们这个出行的一个体验的旅行方式，那慢慢的现在演变到现在来说，然后我们就作为一个旅行产品来推出啊。Bellman 那它前 前身我们叫东方快车酒店集团。那最有名的呢，就是他旗下的有一个电影，也是在、 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 对对对，没错啊，大家都是 还有电影 阿加莎的这个，大家都是这个忠实粉 儿。而且阿加莎的小说里面正好就运用了你们比较经典的那条很长的线路。 没错啊，就是以这条线路为贯穿，是以它为背景的、啊，所以这相当于是就是我们这个酒店集团的一个一个背景啊，一个代表作品。 我特别想知道当时这个前身的东方快车集团有没有植入一些广告在这个小说或电影拍摄里。 它是会有一些，因为像我们最早的呢，其实它是这个阿加莎的，它相当于它比如说有一些电影啊，包括一些小说呀，都是以我们的这个火车为贯穿为背景的。那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呢，因为这是一部老电影，是在70年代的时候啊，有很多80后啊90后啊可能并不是特别了解东方快车谋杀案啊，那可能 了解，我是80后、 真的啊，对呀，都是铁粉， 而且里面有 这些铁粉， 而且有著名的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嘛、 没错没错，是这样。那他现在在去年的时候我们重新这个翻拍了这部电影啊、那也有很多这些好莱坞的这些大咖上映的，他整个的这个视觉效果就是非常棒了啊、然后整个他以这个贯穿的背景还是以我们这条东方快车，它是比如说他那个电影的开头的时候，他就说啊，欢迎大家登上威尼斯辛普伦东方快车啊，然后这些什么贵族啊，然后包括这些有钱人啊，就登上了这趟火车，然后延展一些这样的一些故事的 对于很多欧洲人来说，其实列车旅行是一个比较有品质而且比较舒适的旅行方式。你其实可以看这个，因为阿加莎·克里斯蒂本人他是一个在社会阶级上面比较偏高一点的一个作家，所以他家的家世也不错，所以他写的小说里面大部分是以游轮和列车为主的，这都是一些有品质的人，然后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他们会首选的旅行方式，因为对他们来说不愿拎箱子，对吧？而且要舒适而且最好的地方就是这两种形式全部都是火车移动，我不用移动。 没错啊，像我们这个火车的，其实我们呢可能传统的概念上来讲说我们火车是作为一个交通工具。那现在慢慢的这个火车的这个发展呢它不单单是一种有这种移动的这种餐车的这个火车了它打造的是一个奢华的这个移动的宫殿移动的行宫。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你们是酒店集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又是一个很舒适的酒店，因为它可以住在火车上嘛，所以其实我们在强调列车的时候，能在列车上做的事情有很多。我们在电影里面其实是最开始对东方快车有一个了解，就是又可以社交，又可以享用美食。 对，因为像它分为有这种不同的行程，比如说可以客人有这种短期的短途的，比如说两天一晚的、三天两晚的。那我们最经典的从伦敦开去伊斯坦布尔的这一条长达5晚6天的这个列车也是我们旗下最经典的。那它一年只开一班次，那这个 一年才一次。 对，那它这个一班次的话呢，是提前一年就要订的。就我们很多的客人的话说我想订这个18年，我要订19年的这个班次呢，现在基本上都已经订不到的，因为很多欧美客人他们都要提前一年的时间。 这一班次是大概什么时候发车？ 大概是每年的7、8月份这个时间然后它一般的发出这个列车的这个时间之后基本上这些欧美的客人就已经就列车就sold out。那我们对于我们中国客人的来说，出行的习惯来说，目前还没有 还能订到。 没错， 而且他们家的列车怎么说呢？就是完全就跟普通的你想象中的列车不是一个 level。像国内现在也有一些，比如说从中国一路开到俄罗斯，所谓的那种 K3 一边玩一边什么的。我们这边曾经帮客人问过这种，然后呢销售后来说最好建议您带一个折叠盆去，因为上面没有淋浴，您就只好洗洗擦擦 因为它是一个 K 字头的国际列车。 对，然后但是像包梦这边呢就不是。 其实他们这两种列车 就在我看来不是一种，不是一个量级。 对，完全不是一个量 级。一个是一个以运输，当然就是我们可以说现在坐 K3 去俄罗斯，这是一个可以欣赏沿途风光的方式，但它本身还是一个以运输为主要目的的。但是我们的这个 Bellman 应该说是一种享受在车上的旅行时光的一种旅游形式。 那 Bellman 的这条列车呢，我们是所有的它的这个车厢啊，它也是很有这种历史背景的，都是这种上世纪20-30年代的这种古董的车厢。 对，我觉得那个木板都是当年的那些木板重新修的。 没错，重新，它是这种复古的这种车厢，重新然后打造的，然后包括有一些是一些博物馆呀，什么有一些是这种历史的这种遗迹的这种，然后。这个火车啊也是花了重金的啊，我们这条欧洲的火车是花了13亿欧元， 记得这个数字 然后13亿欧元重新打造的一个古董的车厢啊， 好贵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就是有联想起大家对东方快车的这个点滴的印象的碎片，但是我想知道现在什么样子，很肯定是收音机前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都想知道。我们有两段视频，首先咱们看一段，让大家感受一下 Bellman 现在的魅力之所在，咱们随便点一个看一看啊。看到的这个应该是不光是有东方快车，是整个我们集团下面的酒店、 对 度假村，包括东方快车在内的一些项目啊。 对， 我这后面有一段视频是专门是我们列车的 啊。 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段。刚才看了视频之后，感觉这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着的五星级酒店。 对吧？ 对，是这样。那我们刚刚也看了啊，有第一个视频，那就是我们这个 Belmont 旗下的有一些代表性的一些产品。因为这个 Belmont 的集团呢，我们旗下不光是这个豪华列车，包括河轮啊，包括这个酒店，分布在亚洲、欧洲、非洲、南美洲啊。那东方快车啊，我们刚刚可以看到啊，就是我们这个移动的这个行宫，这个火车旅行啊，其实它像我们的这个 Belmont 的它旗下的这个火车，比如说我们的欧洲的这一条，我们最经典的这条线路，那我们在沿途的话呢，是会给客人，比如说我们这个两天一晚的行程啊，伦敦巴黎到，那最远的呢是五晚六天的一个行程，从伦敦巴黎最远开去伊斯坦布尔的，它沿途呢是会有很多的这种观光。啊，就他列车的话会每天有下列车有一些 tour 的一些游览的安排，然后包括你回到火车上呢，他也会安排客人的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文娱的一些活动啊，表演呀、啊、对，类似于这种。那火车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亮点，一是列车的这个服务，另外的话就是列车的美食。那列车的美食这一块啊，我们还是很有讲究的， 特别好，我们特别喜欢在饭点聊聊吃。 对，这个时间是确实是一个饭点的时间，然后 我给打一个预防针，通常最后把自己聊饿 聊饿了。对，没错，现在就已经开始有一点啊然后这个像我们的这一块美食啊，列车的这个美食这一块啊，那火车会有一个亮点，我们是会分为这种正式晚宴和非正式晚宴啊，这种。那我们正式晚宴的话呢，是要求客人一定要正装出席的。啊，对，今天的小龙的这个服装的风格就非常的适合参加我们 的 这个晚礼服，就是越正式， 小龙这个 越好。 小龙这个更像是跟着你去干活的。 没有没有，我像是跟着这个小龙去干活的，穿的太休闲了。 一般穿成这样的都是 waiter、 啊、是吧？嗯，好，所以像我们这个火车的这一块的话，就来说啊，那就是我们正装出席。那女士，我们就是越正式越好，越隆重越好啊。男士的话，那我们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欧洲的火车，那就是我们这个小西装啊。然后像老外呀、欧美的这些客人啊，他们都是属于这个燕尾服的啊。 哇，这么高级别。 对，这种很正式的， 都是参加舞会级别， 很花。 你国内买那些燕尾服啊， 对 啊，然后特别华丽的那个晚礼服，你觉得没有场合穿都可以带到车上去穿。 没错，就是这样啊，特别适合在我们的这个列车上展示，充分的展示个人的魅力。 哇， 衣柜大吧？火车上的 衣柜还可以，那火车上的话 衣柜够大吧？ 够大，就要看我们的这个女士的这个衣服够不够装，在火车上能不能充分展示啊？那我们的火车上呢啊，我们是有这个啊，这个单独的衣柜，单独的这个洗漱的这个灌水池啊、包括这个淋浴间呀，就是都是每一个房间的话都是它是私人的这个共有的啊、这一块的。 我不知道这个酒店集团整体图片里面有没有一些图片，我们看一部分吧，因为我相信这里面可能不光是有火车的，还有旗下其他，我们挑几张火车的给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感受一下嘛。这一张应该不是 ，没有。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我们大概啊，对，这一条就是我们的这个威尼斯新普伦的这条列车，但是基本上应该我们还没有列车车厢内部的一些展示的，应该基本上是以我们外部的火车的那个构造可以看出啊，它的外部还是一种看起来这个金属的这个构造起来就是很打造着复古的这种对绿皮火车啊，这一条是我们亚洲线的啊，那它走的主要是这种以雨林为主啊，那欧洲线的话呢，主要就是走一些这个酒庄啊，然后城堡啊，大概的这个线路的话还是分布的区域不同的话，它的线路也不大一样。 样。 嗯嗯，那我们就这样吧，咱们一个旅游线路吧，围穿起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嗯嗯，可能其中呢有一部分是坐了东方快车的部分，还有一部分可能有在当地的一些酒店，咱们就用我们集团下面的各种的酒店啊，或者有没有游轮啊。 它这边主要是河轮， 河轮 在法国南部有很多那个河嘛，酒庄嘛。 好， 他们这边是有法国的河轮， 有河轮， 而且他们这边的河轮可能跟现在我们知道的所谓的维京啊那种河轮不一样，那种可能一下一二百间、一二百个人在那条船上，跟海轮比肯定很小，但是跟我们家包梦的比是完全不是一个档次。他那边可能就是你一个家庭五六间，然后你就有一条小船， 小包船， 小包船，然后大概在法国南部中南部。然后大概可能是七八天的这种行程，然后沿路是非常随性的，然后那个小船上虽然小了，但是五脏俱全，像有泳池啊， 对， 然后甚至还可以有那种已经租好的自行车啊，你靠岸可以去骑行啊，这种都是有的。 嗯， 然后可能唯一就是语言，其他的都没有什么问题。然后他可能走的都是很小众的点，不会有很多游人、 就是、游客， 当时中国客人可能很少，然后基本可能没有，可能外国的客人也不会很多。 那我们就根据不同的旅游线路和旅游景点去展示一下我们集团下面的不同酒店的风格，好吗？咱们第一站先来到意大利吧，好不好？我们沿途的酒店首先介绍的是位于那不勒斯的卡鲁索酒店。卡鲁索酒店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那 Belmont 旗下呢，现在我们在意大利的话是有六家酒店啊。我们是分布在这个南部、北部，在北部的话是三家啊，南部是三家。那这一家位于那不勒斯的这卡鲁索酒店呢，就是位于阿马尔菲的，就是我们南部的这一家酒店。Belmont 旗下的这个酒店的话呢，我们首先讲这个我们集团旗下的所有的这个产业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都不是那种现代型的这种 building， 基本上都是会甄选当地本身就已经是保护的那种建筑，什么修道院呀、然后改造出来那种酒店。 对， 它主要是打造那种避世私密的那种度假型的气氛，不会像像四季啊那种，可能它都是在城市里最市中心，然后特别奢华的，就是可以看着金灿灿的那种奢华的酒店。但 Belmont 这种可能就是更 稍微隐士一点啊，然后它私密性呢会好啊，然后包括它的一些独特性的一些特点。那比如说像我们卡洛索的这一家酒店呢啊，我们这家是11世纪的宫殿改造的它是位于这个拉威罗这个村庄的最高点。它就是整个俯瞰阿马尔菲的这个海景景观的啊。那它最有就是我们有这一家酒店有一个很具有代表性的这个代表图片啊，就是我们有一个无边泳池，我们这边应该会有一个 一个 Victor。对对对啊，那一张照片的话是我们酒店就是被授权的啊，很具有就是我们这个旗下一个很代表性的一个一个图片展示啊，看着就是整个的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海面上，然后一个服务员端着一个盘子，就是给人一种很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仿佛浮在那里。 对，它是应该是一个无边的泳池，而且它是在这个离它的这个海岸线有这个300米的一个海拔对，所以像我们的这个酒店的话，基本上来讲的话，分布在我们意大利的这一块的位置的呢，基本上我们是稍微远离一点点市中心或闹市区有一点点距离，但是也很方便出行的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酒店的这个景观很漂亮。比如说卡洛索这一家酒店，我们就是俯瞰阿马尔菲整个海岸。它到旺季的时候，比如说在8、9月份的时候，那酒店也会安排一些很丰富的一些活动那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在这个游船在这个阿马尔菲整个的它的这个海岸，对，海钓啊、游船啊一些丰富的活动为客人来准备和选择这一块。 我们刚才看了几张图片，从外观上 上看就很有历史感，就很像以前童话故事里面描述的那个城堡的样子。哎呀，你看这个内饰是很现代的，尽管外面还是保留了历史遗迹的样子。 对对， 它里面是有现代的装潢，但是也保留了那个年代的那种特色。 对，没错。 哎呀，这个设计也挺有意思的。它还是以前的结构。 基本上来说的话啊，这个对，这个是西西里的啊，西西里的酒店。 哦，这不是卡鲁索。 那我们。那我们没关系，这个下面的话呢，那就是因为它也都是在我们南部的这一家酒、南部的酒店啊、西西里的话呢我们有两家。那西西里的啊这一张图片也是我们的整个的就是看啊阿马尔菲的那个啊，它就是无边的这个泳池的那一块啊、一个部分的一个 是另外一个视觉， 另外一个 视角、 视角啊的感觉。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是卡鲁索酒店，它是一个还原了，怎么说呢，应该说是几个世纪前的样子，让你有穿越感的。 对， 尽管它是一个小镇，它不是一个大都市、但是是一个让你内心很平静、适合放松心灵的一个好地方。 对， 就这个小城镇可能国人知道的还比较少，但是实际上很多欧洲的那种富人、他可能暑期的时候都会到这个地方来度假、他度假可能不是住酒店，他们都会有房产在这里、然后因为可能这种欧美的游人会少一些，欧洲本身的游人到这边会更多一些。 这应该说是一个欧洲本土人、一个有品质选择的一些居民，他们首选的一个休闲度假胜地、应该怎么说。哎呀，可以，反正看到这个地方之后感觉就很平静内心，然后很舒适。不知道里面的餐怎么样啊？ 那酒店的餐呢就是 Belmont， 所以下面的我们这个到饭点的时候聊的是餐，搞得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啊状态就马上要想象一下酒店的美食，我们饮鸩止渴一下。 这就地取材一定是一个意大利那不勒斯当地风味为主。 它主要还是以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的意大利的这个传统美食，包括有一些像我们酒店的话它会有固定的，比如说我们在每个星期的它两到三天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主题的晚宴。那主题的晚宴呢，我们就比如说会有一些以这种传统的就是意大利当地的特色美食，还会有一些比如说一些国际的这种，比如说它会也会有一些什么这种barbecue 的这种烧烤包括有一些这种以国际餐、国际美食这一块的为主的。 对，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了，听一段资讯和广告。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是苗山，稍后接着和您聊。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一二五八。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本节目由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特约播出。一年365天，12个月，52周，52条极致路线，中青旅旗下高端旅行品牌耀月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通过与摄影大师、艺文学者同行，在最短时间体验最长人生，闪耀、欢聚、乐活、探索、挑战、品鉴、修心，邀约有趣的灵魂，探寻人生的态度。耀月，邀约新旅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上。 下一站，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醉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北京时间18:31，欢迎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以及网友朋友再次回到 FM98.2 AM927正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一版的旅行单元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苗山。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分享的话题呢，就是乘着包猛东方快车穿越全球精选。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首先这位来自于咱们中青旅耀月的旅行代表龙国辰，欢迎龙龙。 大家好， 欢迎。另外这一位就来自 Belmont 集团的代表王雪，欢迎。 Hello， 大家好。 太好了，咱们刚才一下就飞到意大利了。那第一间酒店讲完，咱们第二间是不是来自西西里岛的圣安德烈别墅酒店？而且听上去有，你知道加圣什么什么，就特别有感觉。 对，那 Belmont 的，因为它的这个像我们圣安德烈这家酒店呢，就是也是属于它有这个西西里最好的，首先它的位置啊，它是有西西里岛最好的一个俯瞰西西里岛酒店的这个海岸的景观。另外的话呢，它是有姐妹酒店，它一个是在山上，一个是在山下。那山下的话呢，我们就有自己的一个私人的海滩啊。那酒店的话会连接，比如说有这种免费的 shuttle bus 车啊，它会有 bus 船 固定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就是它每隔15分钟啊一趟，然后就连接整个来接驳两个酒店，然后它所有的这个酒店的这个服务啊，包括所有的这种公共的这种设施的这种环境啊，就是两家酒店的客人是可以共享的。 哦， 说你住了一家酒店就享受了 两家酒店 的设施。 哦，我就要在山顶那家酒店入住之后，我要去楼下去游泳。 对，可以。 然后再回上面去喝下午茶。 对， 然后我们刚才看提到姐妹酒店的这个风景，这应该是下面的那间对吗？ 对，下面的这一家啊，因为它是在海岸的啊。那海岸的我们这一家酒店的话，一共就是15间别墅。那别墅的话，它沿海的话，它就会有我们酒店的自己的一块私人的海滩。那有很多一般像住我们西西里岛酒店的客人呢，一般是选择山上的会比较多。那山上的这家，因为它看这个西西里岛的这个俯瞰西西里的这个海岸风景会比较好啊，包括就是看那个远观那个埃特纳火山。那很多客人的话会选择就是乘坐我们的 shuttle bus 车，然后再到我们山下的这一家酒店啊，来做这个私人的海滩。客人的整个的他的私密度会更好，然后在我们的公共的这个游泳池，然后游泳啊，做一些就是享受一下我们公共的这个区域的一些服务的一些设施。 所以说这个我们刚刚聊的圣安德烈别墅酒店，应该就指的在海边的这个酒店。 对。 然后我们看几张图片，这个是里面的内饰，哇，哎呀，好有度假风，很舒适，还有个小阳台。 对，所以就是 Belmont 的它旗下的一些酒店的这个产业呢，就我们基本上是以客人的这种享受休闲度假为主。那客人的整个的他的这个私密度啊，包括他的整个的，尤其是我们在意大利的酒店的整个的这个景观啊，都很漂亮。 哇哦， 而且又不失温馨，我觉得。 对，其实挺温馨的，而且色调也是让人很放松舒服的。 对，没有那种特别重的那种颜色 啊。这个是二层吗？ 这个的话，这个是在我们Portofino 的这一家。那我们下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南部的主要是我们西西里和阿马尔菲的啊，我们刚刚有介绍的。那我们在 北部主要是在威尼斯、佛罗伦萨包括这个波托菲诺。那波托菲诺在这个热那亚的这一块呢，主要是以这个波托菲诺是一个相当于是一个富豪小镇的一个很多的有钱人在这边购买私人的一些别墅。 能看到很多那种私人游艇也会停在这一块的那个海湾里。 没错啊，停在这一块海湾。那Belmont 呢，在这一块的话呢，是在有一家酒店，就叫 Splendido Splendido 这一家酒店。 斯普里阿尼是吧？ 斯普兰迪多。斯普兰迪多就是中英译汉的话就是 斯普兰迪多，这个是在热那亚对吗？ 对 啊， 对，这一家酒店主要是以这个它是俯瞰波托菲诺的这个港湾，那主要就是以一些这个富豪在这边有一些什么私人游艇啊。 好，我们看看富豪住的屋子。哎呀，还是这个以白色为主要色调的， 对， 很温馨的， 对。对， 但是又不失现代的一种设计。 那整个它的这个色调看上去呢，就是很那种清新明快的， 对， 很有这种度假风的感觉。像包括像我们酒店的，比如说像一些入住家庭的客人啊，他这几家酒店，比如说都会为小朋友准备一些房间内的一些什么小拖鞋呀，然后包括一些这个儿童的这些活动的区域呀，包括一些小朋友的一些小礼物啊，这些都是为家庭客人准备的。那很多父母的话，实际上尤其是暑期啊，都是带孩子的比较多。那有一些酒店上的一些细节做得到位的话，那其实实际上就是让家长会觉得很舒服孩子他有地玩，他有这个有一些什么kids club 这种小孩子的这些 可以把孩子托管。 对，孩子 梦想就是把孩子托管。 对，小孩子玩小孩子的，大人玩大人的。 这个是大人所有有孩子的爸爸妈妈的梦想。希望我度假真的是度假，不是看孩子度假。 没错，是这样。那酒店它也会提供这个专门的这种私人的这个看管服务人员然后为小朋友提供一系列的活动包括像我们酒店的这些餐厅，它也会专门为小孩子准备这个儿童的这些菜单 哎呀，这个露台上这个小餐桌，这个感觉好像很似曾相识很有意大利的风味 我们像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餐客人就可以选择，比如说在我们的露台上做一些比如说一些下午茶呀，或者一些早餐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在这个露台看着这个美景然后享受着这种舒适的这个早餐或者是下午茶 哇，这是什么也不想动了，你就在那躺下就好了。 对，完全是这种 度假风。所以他根本没有必要把酒店放到城市里，我们就是来度假的。 对， 所 以就看 Belmont 的，他的这个选位上也基本上是以度假城市为主 海边小镇， 然后对，就是景观很漂亮的地方那我们下面的话呢，比如说在我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这两个城市的话呢，可能是说在我们目前的就是在意大利的所有的这个常规行程也会涉及到的这个点那在我们在威尼斯有一家，在佛罗伦萨有一家。那我们先说一下我们佛罗伦萨的这一家酒店小陈非常开心的就是可以分享一下他的这个冰淇淋之旅的这个。 佛罗伦萨是我意大利最喜欢的一个城市， 是吧？ 它的冰淇淋也是意大利很多城市里我吃过最好吃的一家。 所以佛罗伦萨我们提到的酒店是圣米歇尔别墅酒店。 圣米歇尔这一家酒店，那我们是15世纪的修道院改建的。这一家酒店呢，也不是在市中心。我们这一家酒店相当于是在它是在佛罗伦萨，相当于是它一个半山腰上半山腰上也是俯瞰佛罗伦萨这个城市的这个全景景观的我们有一个图片展示的话，就是可以看出，比如说它是有那种在我们的餐厅里面这张是我们其中的一张在我们的餐厅像我们的那一栋房子，就是那个有粉红的一排的那个它那个就是我们其中有餐厅的区域，它就是在我们餐厅里面就可以有那个 俯瞰到佛罗伦萨全景景观的。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这一家酒店它的园林设计是非常棒的，而且我们这一家酒店是由米开朗基罗啊，著名的这个建筑师啊、 雕塑家 啊设计的这个我们整个酒啊，整个酒， 这真的是住在文物里 哦，这还是大师的名作。 对， 没错。 我们其实刚刚看到一些外观的侧面，就能看到它的园林设计。 对，很适合比如说一些办婚礼，因为这一家酒店的话它场地很大啊，它的园林的设计是非常棒的啊，然后很适合这种蜜月呀，然后婚礼的这样的客人的一个选择。然后它景观很漂亮，它稍微远离一点点市中心。那我们这一家酒店呢也是有很方便的这个免费的 shuttle bus 车连接从我们的酒店到这个市中心，也是每15分钟一趟，然后10分钟就到达。那客人可以选择，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休闲啊购物的时间，然后你到市中心，那我们可能在返回的这个在想拥有一个自己的比较一个私密一个空间的话，哎，然后回到我们的酒店来休息，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的一个栖息之地。 哦，就离市区也不远，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有免费的接送服务。 没错， 非常好。我们其实随便简单看几张图片，就会发现这个整个别墅酒店是在一个花园里一样。 它就像是一个被花园包围的一个园林酒店一样 而且这个房间，每一个房间周围都是在一个小院子，对吗？ 它会有分为，比如说有一些就是一种一些露台房啊，有一些私人露台房，它直接就是在露台里面就可以看到外面的这些就是漂亮的这个景观。然后有对，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对花园的，然后有一些对泳池的啊等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房型 我觉得像有露台那种房间，我连餐厅都不用去了，是不是？ 直接就是可以，你可以点 room service， 对，你点一个早餐啊，然后在自己的这个露台里面来享用美食早餐。 对，我订几碗就几碗在屋里， 完全住酒店。对， 这家酒店还是有那个 cooking class 的 哦， 因为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美食 烹饪课堂， 烹饪， 然后他们这里面是可以就是安排一个私密的，就是 cooking class 的教学 烹饪课堂的教学， 相当于星级厨师。 对，他是有这个星级厨师，像我们比如说佛罗伦萨的我们这一家呢，就是他会安排一些特色的活动，比如说像我们的 cooking class 这个厨艺的一些展示啊，包括像我们有佛罗伦萨大教堂私人的参观的时间就是为我们 Belmont 入住的客人，就是为他们这个独享的一个时间所以他酒店的话完全都是很结合当地的，不光是硬件上，包括一些软件上的一些服务，他很多的是更结合于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活动那 cooking class 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是邀请了就是我们意大利就是著名的这个星级的厨师在我们酒店来为客人来服务的。 所以基本上就是参入住我们酒店集团这些酒店，其实在入住不同地方的酒店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文化而且独享一些定制化的服务内容。 对是这样。 哎呀，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圣米歇尔别墅酒店，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佛罗伦萨这么美丽的城市。白天呢，如果大家有精力，可以跟着龙龙的步伐全程吃冰淇淋。 佛罗伦萨也是买东西的好地方。 没错。 哪里呢？ 它那个老桥上面都是名品店而意大利的 金店 非常出名， 而且离 The Mall 也很近 而且库奇博物馆也是在 The Mall 吗？ The Mall 就是也是在佛罗伦萨这一边。 对，有专门的一个免费车去库奇工厂店 对呀。 总之佛罗伦萨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那入住了我们的 Belmont 旗下的圣米歇尔别墅酒店，可以在稍微远离主市区以外的但是很近，大概十几分钟路程， 对， 就享受到一个度假的平静。但是有机会的话，白天还是可以到城里去逛逛， 我们有免费的巴士。 对，免费的巴士15分钟一趟哈。 对 非常好那我们离开了佛罗伦萨，下一站就是刚才提到的威尼斯了， 对 吗？对， 威尼斯其实也是一个咱们 Belmont 在意大利的重头戏之一。 没错， 然后其实它跟佛罗伦萨酒店很像就是属于 它还是在市区范围内，但是又远离了最喧闹的地方。因为这个佛罗伦萨不是那个威尼斯的贝尔莫酒店，它是不是在我们常规的那个主岛上的那个岛上？ 对， 因为大家都知道，像可能普通的客人他会想尽量靠近像圣马可教堂啊，圣马可 我不想靠近那里，一下雨就阴雨，这一下雨就渗水，我可不想住在那儿。 您还是行家，所以呢，我们贝尔莫酒店是可以隔海相望。 对， 那个地方就是广场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外岛上， 嗯， 然后所以那边就是属于你可以看到那边很热闹，然后那些那边的繁华你也可以感受到，然后我们其实还是在一个很闭室、很幽静的四岛上。 那我想知道我们酒店有专属的沙头船吗？ 那是必须的。 对， 沙头的钢德拉、 这个也很重要。 对， 那我们这一家酒店也是提供了免费的沙头船、而且是24小时， 24小时 没错，随时的叫，就是你在那个，它是相当于是我们在圣马可广场，就我们的酒店是正对圣马可广场对岸的，它是在一个单独的一个外岛上面，是朱代卡岛。那这个岛的话，就是它会提供免费的24小时的这个快艇接驳啊。 哇， 那就 快艇接驳， 快艇接驳啊，3到5分钟就到对岸。啊，等你回来的时候呢，他在对岸的时候也有一个贝尔莫的一个专属的一个一个摇铃啊，就你只要打一下，然后这边的员工听到，然后他就到对岸的返回来的，然后再来接。 哇，往返， 这个、我还是第一次知道，居然是打铃的。 对， 哇，我们来看看图片。 那我们这一家酒店呢，为什么说比喻就是说如果是说威尼斯是一个皇家是一个剧院的话，那西普里阿尼那我们就是这个皇家包厢。 哇、 就是而且这一家酒店是乔治克鲁尼大婚的酒店。 真的 不老男神，多少女人心目中的这个心中的偶像不老男神啊，他在今年的5月份呢也是刚刚的就是和他的这个娇妻啊在我们的酒店，因为他是在我们的酒店举办了他的这个婚礼、然后也是我们今年的是贝尔蒙的西普里阿尼这家酒店60周年的生日、他特意就返回我们的酒店还做了一段就是祝贺词就是对，就是这一块我们 感谢给他的美好时光 对，感谢和他的这个娇妻度过的就是这个美在我们这一家酒店的这个美好的这个回忆吧然后来祝贺我们这一家酒店60周年的这个生日 哦、 我觉得肯定会有客人想去住他当时那个包厢， 对，他是 那个包间， 他是对我们这一家酒店是非常有情怀的就很多的这些明星这些然后首选之地吧是这样，而且这一家酒店也有这个2星的这个米其林的餐厅。 哇 对， 好饿。 对 呀、 我们所有的这个 在酒店里哪儿都不用去了， 没错。 就你们家几个集团下边每一间酒店就进去了，都不用出门， 基本上就可以在酒店里面住上待上个2天3天就泡在酒店里面。 主要这间有24小时的这个沙头船、这件事情特别好， 是非常方便客人的。 对， 那要是不去主岛，去别的岛也可以吗？ 是不可以的，它只有接驳在主岛的这一块。 因为主要的景点嘛，还是马可广场。 对， 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内饰其实是很女孩子很喜欢的。 所以人家选择在这儿结婚呢。 对，就是女孩会很喜欢的那种，就是该怎么说呢？你说洛可可吧，它并没有那么艳那个颜色，但是呢，那个风格是很像的，就是女孩梦想里面的化妆间的样子， 很暖色调， 带着清新的那个。 对对对，还是你总结的哈，你是不是已经设计了一下这地方？ 对吧？设计一下自己的这个 婚礼， 这个 对另外一半再说。 这个难题我们。就我们自己都帮不了自己，所以帮不了你。啊，我们看看里面，哎呀，这个房间真是太漂亮了。这个房间应该是直接对着海。 啊，对着海，然后它对岸就是这个广场了。 哇， 圣马可广场对。 这间房一定这个点击率很高的吧？ 对，它因为像这一家酒店呢，它是分为这个酒店和这个 villa 的。所以它 villa 的话相当于是单独的一块区域。 哇，你看这个是我们接驳这个沙头船的一个小码头是吗？ 对，没错，它就是上面会有就是我们贝尔蒙的他自己的一个 logo。 我看上这个专属服务也特别想去一趟， 嗯， 根本就没必要住在广场周围。 那块就是太乱了，有点。 对，而且又人潮密集。你看呢，就有一段距离，但是走起来又很方便，这个是比较完美的距离。 对，没错。 威尼斯给大家留下美好印象的，有机会大家去威尼斯旅游的时候住住这个 Belmont 旗下的，这是西普利阿尼。 对， 真好这个名字。Sipley 阿尼， 这个是酒店，就是皇家包厢，如果你享受这个威尼斯这个剧院的演出的话，好，我们下一站是不是要去博格维纳了？ 波茨瓦纳， 还是要去波茨瓦纳？好，波茨瓦纳，波茨瓦纳有两间酒店，三间酒店是大不相同的风格，是吗？ 像现在说波茨瓦纳这个目的地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小众，在国内说比较小众的目的地， 对于中国游客来说没有那么熟悉。 说到非洲，大家可能一开始想的都是肯尼亚和 坦桑 尼亚，但是实际上，波茨瓦纳算是非洲中贵族中的贵族的一个地方。 对， 它位于非洲的哪一个部分？ 非洲的靠南中南部，没有到最南的地方。 而且像博茨瓦纳，其实这个目的地呢，也是很多这个英式的这个贵族啊，比如说伊丽莎白啊，然后包括这个哈里王子，不是前段时间也刚刚去了博茨瓦纳加纳米比亚，完成了他的蜜月之旅，完成了这个顶级的，相当于是这个博茨瓦纳是作为非洲顶级的一个目的地啊。现在在国内来说的话，就是在2015到2016年这个时间啊，慢慢的啊，大家对这个顶级的目的地有了一些 了解 和认知。 那我们首先要去的这间酒店是哪一间呢？ 我们像在博茨瓦纳这个目的地有区别于非洲其他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像肯尼亚、坦桑尼亚，它是分为季节性的，比如说七八月份的旺季去看动物大迁徙啊。比如说像我们去这个，包括去纳米比亚啊，也是属于这个陆路的看动物。那博茨瓦纳这个目的地呢，它是结合了水陆空三个这个不同的空间啊，来体验这个非洲这个目的地的不一样的一些特色。那它最有区别于其他的这个非洲的目的地的话呢，它就有最著名的就是它的奥卡湾哥三角洲。三角洲这一块，奥卡湾哥三角洲呢，主要是结合于一些水路的一些 safari 的一些活动。然后包括它也有一些陆路的一些 safari 的活动，那就分布在它不同的区域。那我们在三角洲的这一块呢，是有两家酒店，一个是位于三角洲的这个中部的区域的，叫 Eagle 老鹰酒店啊，还有另外的一家呢是在 Morimi 区域。那 Morimi 区域呢也是在这个三角洲的这个区域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叫宽和酒店两家。另外的一家酒店呢，就是位于这个纯陆路的活动的一些游猎活动方面的啊，就是叫大象营地，所以就是这三家营地酒店。 前两家酒店应该是偏重于 Safari 这种猎游的目的的，喜欢户外的朋友，喜欢这个野生自然保护区的朋友，应该会更偏爱这个地方。 其实它 都 不一样的体验，不一样的这个活动。相当于是我们有水路的活动和陆路的活动是不一样的，就是它的分布的这个区域不同，它体验的这个游猎的活动是不一样的。那三角洲主要是它来体验这个水路的一些这个活动的安排，比如说坐独木舟坐这个快艇然后包括它还可以坐这个直升飞机的这个俯瞰奥卡湾哥三角洲是以这个那他看动物的话呢，主要是以这个，比如说三角洲的话是以这种鸟类包括一些水上的一些什么河马、鳄鱼，就是以水路的一些水生的一些动物为主。那它陆路的话呢，主要就是以大型的一些哺乳类动物，比如说狮子猎豹这种。而且博茨瓦纳这个目的地，它是看动物是完全的是属于在一个很自然的一个，随时就是客人出去 safari 然后游 酒店当地这个专业的这个领队向导 啊，向导 啊，对，然后包括去寻这个动物的一些什么足迹呀啊，包括一些看一些什么大型的一些动物啊，在博茨马纳这个目的地是整个的在非洲这个国家啊，看动物是最好的一个区域。 嗯 啊， 我们看图片当中呢，就可以看到以前有很多的游客， 嗯， 就参与到猎游的现场画面。 对，所以你看它的这个画面啊，跟我们在非洲其他的国家还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啊，这个三角洲的这个体验啊，在这个博茨瓦纳是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的一个方式啊、 嗯， 整个就是一个一望无际的一个这个水面，然后就是客人，就是他有这个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来发。来划着那个木桨，然后客人来做这个当地的就是水路的一些游猎的活动。 我还看有直升飞机的出现、 嗯、对，直升飞机，那它就是来俯瞰整个奥卡万戈三角洲、 哦、 啊，在直升在这个天空上看啊，在水里看啊，在陆路看啊，所以这个就是博茨瓦纳的这个目的地的一个特点。 哇、 嗯、 然后我们的酒店设计也是帐篷的设计， 对， 是不是 帐篷营地。那像我们的酒店呢，因为当地啊它是分为比如说这种 camp 酒店啊、嗯、lodge 酒店，那所有的 lodge 酒店呢相当于是 camp 酒店的一个升级。那 camp 所有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啊、顾名思义，就是以这种以帐篷纯帐篷这种啊概念为主的。那这个 lodge 酒店呢，实际上就是一个camp 酒店的一个升级版啊、 嗯。 但是呢，它还是保留了非洲原有的这种特色， 木质搭建的那种感觉吗？ 对对，就是这种木质，有木质结构来搭建承接的。 享受阳光的同时，还有小象从你身边走过， 嗯。 然后刚才我们 啊、 嗯，我们刚看到的这些图片是来自于老鹰岛酒店的几张图片。 鹰岛， 嗯，下面我们看看宽和酒店的样子，哎、嗯，跟它风格不太一样哦。 宽和的话，你看那个啊，就是那个我们下面那个豹纹的那个豹枕，是非常有非洲野性特色的这种感觉啊、嗯。那三家营地酒店呢，在硬件上面肯定是当地最好的奢华营地酒店之一、 嗯、 啊，所以包括它整个，比如说像它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旗舰店老鹰啊，都是在2015年底的时候重新被翻新过的啊，包括大象营地酒店也都是重新翻新过的，所以它整个酒店的、 嗯、 在硬件的设施上是非常棒的。嗯 嗯， 然后就是软性的这些服务方面的话，我们的客人对我们酒店的评价最好的这一块的话，就是 Belmont 的服务是真的很棒、 嗯。 那因为在博茨瓦纳这个目的地游猎的话，当地的向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像在 Belmont 这一块的话呢，我们的向导都有在我们酒店工作有30余年，啊、嗯， 非常专业有经验。 对。对， 我们反正刚才看了这些图片，就发现原来猎游也可以舒舒服服、自自在在，白天享受大自然，然后晚上还可以在一个高品质的酒店好好放松休闲一下。嗯、所以，如果喜欢户外的朋友，真的可以考虑到来非洲的 Belmont 旗下的这三家酒店感受一下，感受大自然的魅力。哎，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 时间过得真快， 对，时间过得太快了。 啊、 我是苗山、嗯，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的陪伴，希望您继续关注青年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 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